切都能用爱解决，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，话又真心再说得如此直接，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，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，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，有什么心结难解，竟让你离不开这一切，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，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，绚丽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，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，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，绚丽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，什么都不缺，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，有什么心结难解，竟让你离不开这一切，若是我生在诱惑的街，若是我生在沉沦的午夜，你的心是否会为我而狂血，从此心绝， 手机

你是80后、90后的朋友，那么你一定听过 S.H.E 的歌。在他们的17周年演唱会上 ，Ella 瞒着姐妹，突然抱着儿子上台，一起唱《美丽新世界》。当你的偶像带着他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贝和你分享幸福，这首歌从小听到大，听过无数遍。四个人在舞台上享受的样子，比三个人的版本瞬间多了不一样的感动。你是听这首歌喜欢上 S.H.E 的吗？下面一起来收听《美丽新世界》。 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， yeah, yeah.

我是张信哲。